显宗孝明皇帝上。永平元年春正月，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元陵，如元会仪，胜于拜神座，退坐东厢。侍卫官皆在神座后，太官上时，太常奏乐，郡国上祭立以赐钱，当神宣瞻其郡谷价及民所疾苦，事后遂以为常。夏五月，高密元侯邓禹薨，东海公王强病，上遣使者太医诚意事疾，络绎不绝。召沛王府、济南王康、淮阳王延一炉省籍，勿寅强薨。临终上书谢恩，言身既夭灭，孤若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，诚悲诚惭。昔政小人也，委当袭臣后，必非所以权力之也，愿还东海郡。今天下心离大忧，唯陛下假供养皇太后，朔尽御餐，臣强困烈，言不能尽意，愿并谢诸王，不亦永不复相见也。帝览书悲痛，从太后出幸金门亭发哀，使大司空持节护丧事，赠送以书礼，召楚王英、赵王义、北海王兴及京师亲戚皆会葬。帝追为强深执千简，不欲厚葬以为其意，于是特诏遣送之物勿从约省，衣足脸行、茅车瓦器勿减于制，以张王卓尔独行之志，将作大将刘启灵庙。秋七月，马武等及烧当羌大破之，余皆降散。山阳王经私营能为兴者与谋议，即天下有变。帝闻之，喜封京广陵王，遣之国。辽东太守翟荣使偏和讨赤山乌桓，大破之，斩其魁帅，塞外震慑，西自武威，东进玄兔，皆来内附，也无封臣，乃西霸原边屯兵。东平王苍以为中兴三十余年，四方无余，宜修礼乐，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官免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武术，上之。好至闽侯耿衍薨。二年春正月辛未，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，帝及公卿列侯使服冠冕玉佩以行事，礼毕登灵台望云雾，赦天下。三月，临辟雍，出行大赦礼。冬十月壬子，上幸辟雍，出行养老礼，以李公为三老，桓荣为五更。三老服都筑大袍，冠进衔，服玉杖，五更亦如之，不杖。剩余到辟雍礼殿，欲坐东厢，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太学讲堂，天子迎于门庭，交礼，道字坐阶，三老生字宾阶，至阶 天子衣如礼，三老生东面，三公射击，九卿正旅，天子亲袒歌声，执将而馈，执爵而印，祝梗在前，祝耶在后。五更南面，三公进贡，礼亦如之。礼毕，引桓荣及弟子升堂，上自为下说，诸如执经问难于前，官带近身之人，还桥门而观听者，改亿万计。于是下诏赐荣爵关内侯。三老五更，皆以2000担禄养中爵身，赐天下三老酒，人一担，肉40斤。上自为天子，受尚书于桓荣，及及帝位，由尊荣以失礼，常姓太常府，令荣坐东面，设机帐，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，上亲自执业。诸生或必位发难，上谦曰：“太师在世。”既罢，悉以太官工具赐太常家。荣美疾病，帝辄遣使者存问，太官太医相望于道。即笃，上书谢恩，让还爵土。帝幸其家，问起居，入阶下车，拥经而前。抚荣垂涕，赐以床缨、帷帐、刀剑、衣被、良酒，乃去。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，不敢赴乘车道门，皆拜床下。荣卒，帝亲自便服吝丧送葬，赐冢营于守山之阳。子欲当嗣，让其兄子凡，帝不许，欲乃受封，而悉以租入与之。帝以玉为侍中，上以中山王焉，郭太后少子，太后尤爱之，故独留京师。至是时与诸王俱救国，赐以虎贲官妓，恩宠尤厚，独得往来京师。帝礼待因郭，每事必君，硕受赏赐，恩宠俱握。甲子，上行幸长安。11月甲申，遣使者以中劳辞萧何、霍光。帝过，视其目，尽幸河东。癸卯，还宫。12月，护羌校尉窦林、左七王及臧罪下狱死。临者，荣之从兄子也。于是窦氏一公、两侯、三公主、2000担相与并食，自祖及孙，官府邸地相望惊异，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。及临诛，帝朔下诏窃责荣，荣惶恐起骸骨，诏令归地养病。是岁出营气于五郊。新阳侯因救子封，赏立义公主，公主骄妒，封杀之，被诛，父母皆自杀。南单于汉死，单于比之子势立，为西同失竹侯低单于。3年春，2月甲寅，太尉赵熙、司徒李新免。丙辰，以左平议郭丹为司徒。己未，以南阳太守于延为太尉。甲 甲子，立贵人马氏为皇后，皇子达为太子。后元之女也，光武时已选入太子宫，能承奉阴后，傍皆同列，礼则修备，上下安之，遂见宠溢。及帝即位，为贵人。时后前母子女贾氏亦已选入，生皇子达。帝以后无子，命养之。谓曰：“人未必当自生子，但患爱养不至耳。”后于是尽心抚育，劳瘁过于所生。太子亦孝，性纯笃，母子慈爱，始终无先界之见。后常以皇嗣未广，见达左右，若恐不及。后宫有进谏者，每加未纳，若硕所重饮，则加龙玉。即有私奏立长秋宫，帝未有所言。皇太后曰：“马贵人得冠后宫，及其人也。”后继正位宫为，欲自迁宿，好读书，常亦大练，群不加援。朔望朱姬主朝请，望见后袍衣疏粗，以为起胡，旧事乃笑。后曰：“此曾特以染色，故用之耳。”群臣奏事有难平者，帝朔以事后，后者分解去理，各得其情，然未尝以家私干政事。帝由是宠敬，始终无衰焉。帝嗣忠心功臣，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，以邓禹为首，赐马成、吴汉、王良、贾富、陈俊、耿衍、杜茂、寇寻、傅俊、岑彭、坚行、冯毅、王霸、朱户、任光、寨尊、李忠、景丹、万修、葛延、披荣、姚七、刘植、耿纯、臧公、马武、刘龙。又亦以王常、李通、窦荣、卓茂和三十二人。马援以交房之亲，独不遇焉。夏四月辛酉，封皇子建为千圣王，现为广平王。六月丁卯，有星背于天船北，帝大起北宫，时天旱，尚书仆射会稽钟离义亦阙，免官。尚书曰：“喜成汤遭旱，以六世自责曰：政不节耶？使民急耶？公事盈耶？女业盛耶？包居行耶？禅夫昌也，切见北宫大作，民失农时，自古非苦宫室小侠，但患民不安宁，以且罢止，以应天心。”帝策诏报曰：“汤饮六世就在一人，其官旅勿泄。”又敕大将只作诸公，减省不及。诏因谢公卿百僚，遂应时数语。亦见全交长刘平，诏征拜一郎。平在全交，正有恩惠，民或增资救父，或减年从役，赐使太守刑部，欲无细求，人自以得所，不知所问，为颁诏书而去。帝幸贬察，好以耳目引发为名， 公卿大臣朔被诋毁，近臣上书以下致见题业，常以事怒狼要松，以杖撞之。松走入床下，抵怒甚，即言曰：“狼出。”松乃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惶惶，未闻人君自起撞狼。”帝乃赦之。是时朝廷莫不耸立，征为言妾以避诸责，为钟离义独敢见证。朔封还诏书，臣下过失则就解之。会连有变异，上书曰：“陛下敬畏鬼神，忧恤梨园，而天气为何寒暑为节者，就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职，而以苛刻为俗，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利民无庸庸之志，至于敢逆和气以致天灾，百姓可以得胜，难以立服。鹿鸣之师必言宴乐者，以人神之心洽，然后天气和也。愿陛下垂圣德，缓刑罚，顺时气以调阴阳。” 帝虽不能实用，然知其至诚，终爱后之。秋八月戊辰，诏改太岳公曰太宇，用谶文也。人参会日有食之。诏曰：“昔楚庄无灾，以致戒惧，鲁哀祸大，天不降遣。今之动变，倘尚可救，有似免思绝职，以匡无德。”冬十月甲子，车驾从皇太后姓张陵，荆州刺史郭贺官有书正，赏赐以三公之服，府服免留，敕刑部去参围，使百姓见其荣服，以彰有德。戊辰，还自张陵。 是岁，京师及郡国七大水。 刹车王贤以兵威逼夺于田大渊，归塞王国，使其将守之。于田人杀其将军德，立大人休莫霸为王，贤率诸国兵数万击之，大为休莫霸所败，脱身走还。休莫霸进为刹车，众流矢死。于田人复立其兄子广德为王，广德使其弟人攻贤，广德父先居在刹车，贤乃归其父，以女弃之，与之和亲。